第163集，飞兰的父亲。人已试图推开供应贤，却被供应贤死死地箍住了双手。两人怒瞪着对方，均希望从对方的眼中找寻些什么，却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。 放开。 不要。你为什么对严爵那么好，对我就这么……他把我送你的礼物都弄坏了，你还要向他道歉？ 如果你懂得做错了事就道歉，我就不用替你道歉。 我怎么就不懂了？我这辈子都没向任何人低过头，可我怎么向你道歉你都还是生气。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觉得自己错了，无论是我爸还是严爵，你都不觉得自己有错。 老队长的事我知道错了，我错在未经你同意就对他进行深度催眠，但是我对他的怀疑和调查没有错，我没办法为我不认为自己有错的事认错。 任意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知道供应贤的话于公的角度没有问题，但是于私，整件事都是对自己的利用和背叛。 严爵也一样，他分明是对你有想法，我不知道你是看不出来还是假装不知道。 放开我，我不想再说下去了。 他把我的铃兰踢坏了，你还为他说话，你还不理我，你也讨厌我吗？我真的让所有人都讨厌吗？ 人一发现自己真是吃软不吃硬啊，一旦供应贤表现得可怜兮兮，自己就会心软。他重重地叹了一声， 我没有讨厌你，你只是跟大部分人不同，而且身边的人也大多可以理解你。我们之间不是这个问题。 那我怎么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？ 你 人一觉得自己跟供应贤之间的沟通就不在一个维度上，他思索片刻后说， 你先放开我。 供应贤看着仁义的唇喉结滚动着，但最终还是不甘心地放开了。仁义看着那只散了架的小蜥蜴有些可怜。 我楼上有胶水，先把它粘起来吧。 供应贤眼前一亮，已经一个月了，大地熬过了正月春寒，迎来了冰消雪融，仁义也终于开始正面回应他，而不是一直唯恐避之不及了。两人回到仁义的宿舍，仁义翻出502胶水，又找来几支牙签，想把它拼回原样。可是标本碎得太厉害了，一时根本拼不回去。两人一边拼，仁义一边说道： 我们先说严爵的事。 嗯。 你要保证，以后如果再见到他，要互相尊重。他不是你可以呼来喝去的嫌疑人。他是一个理应得到尊重的消防中队长，跟我一样。你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不屑于涉入人际交往圈，你还是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就要改变一下自己。 供应贤欲言又止，他在意的其实是仁义和仁义周围的人怎么看他，至于其他人，要在意，过去20几年就已经在意了。但他没有否认，闷闷地说道， 知道了。 再说我父亲，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你的共情力太低了。既然你感受不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昨天我跟我父亲通电话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最近他老是想到梦到他当年的战友，他觉得自己可能快要去跟他们团聚了。我跟你说过，19年前一直是他避免回去的一年，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。但他现在频频触动那一年的回忆，他很疑惑，也很伤心，也很难过，甚至怀疑自己可能要死了。这都是你的错。你明白吗？ 对不起。 他是我父亲，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人。 所以你做的事让我无法释怀，这跟我们过去有多少交情没有关系。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诚实地回答我，不准撒谎。 你问。 你是真的在医院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父子关系，还是早已经知道故意接近的我？ 我是在医院才知道的。 好，这点我相信你。我不反对你查案，我跟你一样希望找到当年的真相，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复仇，为了正义的伸张，现在也为了我父亲的清白。但是我坚决反对你用的方法。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，不如直接当面问我父亲。 什么？ 我考虑了好久，如果我一直不告诉我父亲，他频频做梦或者回到那一年是因为催眠，他会不断的胡思乱想，对身体也没好处。我不如就直接告诉他，或许能唤起更多他当时的回忆。你也可以当面的堂堂正正的问问题，然后向他道歉。 好， 我会安排好时间。 人一手一滑，把刚刚拼好的几块骨头又给碰散了，他发出一声懊恼的嘟囔。 算了，我把它带回去修吧，这里没有合适的工具。 龚应贤把铃兰的骨架收集起来装进了袋子里，看着龚应贤失落的样子，仁义问道， 能修好吧？ 我一定会修好的。 这份礼物有着特殊的寓意，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，否则仁义一定一眼就能明白他的心意。 好吧，录音你也收好了，应该能派上用场。 能，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纵火嫌疑人，打算让方志旭来辨认。 锁定嫌疑人了？ 我们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，你应该也知道，纵火品都喜欢回到现场欣赏自己的杰作，所以很大概率他就在人群之中。当时围观的人太多了，我们找了个微表情专家协助我们，有一个人是我们一致认为嫌疑最大的，已经在暗中抓捕了。此外，我不确定方志旭跟池天使有没有更密切的接触，这次可以试探他一下。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 犯法当然要抓。无名教师案和王敏德的案子也都有了进展。 说来听听。 那个无名教师已经确认身份了，我们找到了他的家属来做 DNA 检测，就是我们调查到的那个人。 邱队长说在他死后有人动过他的账户取款。 对，不过不是直接取款，而是进行过几次大额交易，然后几经辗转分散到若干小账户，最后被全国各地60几个 ATM 机分别取走。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变现的手段，银行正在配合我们溯源交易来源，我们怀疑这是一笔邪教的运转资金。 他们能在人死之后使用他的账户，说明他跟死者很熟悉啊，或者是有预谋的。 很有可能。现在我们又多了一条追踪他们的线索，那些从 ATM 机取款的是电信诈骗的终端的一环，他们每一环都会收取一部分费用，到了这一环变成无法追踪的现金，然后再通过别的方式把钱给委托人。不过这一环是风险最高但是技术难度最低的，大多由地痞流氓构成，人员流动大，有一个松散的组织，要抓是好抓的，但是要抓到核心的上层领导并不容易。幸好现在有专办电信诈骗的部门在协助我们。 那这种洗钱的组织和紫燕是什么关系？ 我猜是委托关系，所以不存在忠诚度。只要抓到洗钱组织的人，一定能大有进展，至少可以追查到紫燕的资金来源。 好消息。 而王敏德那边，我们将他20年来的社会关系都梳理了一遍，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 谁？ 菲兰的父亲。 仁义顿时倒吸一口气。